君莫笑和刘云走的各自的路线，视角里都没有对方，但观众们从上帝视角上看，却看到两个角色正不断的接近，虽然他们中间是挡了一些什么东西。卢汉文的刘云直线移动，先一步抵达地图正中，一看对面没有对手，也没迟疑，继续冲。 呀，卢汉文真是果断啊！ 潘云惊喜道。嗯，这样的话，叶修可就没办法在地图正中找位置偷袭了。卢汉文已经让刘云离开了。 这就是宋晓教给他的办法吗？虽然简单，但挺有效的。 几句话的功夫，刘云早已经穿越地图中央，向着君莫笑的刷新点方向去了。 但卢汉文接下来会怎么打算呢？他总不会再期待着可以在刷新点找到君莫笑吧？ 有了首场比赛，卢汉文现在对这地图应该更为了解一些，我想他的举动应该是基于这种了解的，也或者有人对他做出了一些指点。 宋晓吗？ 宋晓虽然有在这图实战，但他的了解未必比得了城下选手。 玉文州， 潘林顿时反应过来，城下选手为什么比场上更容易了解地图？因为现在是全息模拟，地图全貌切割位面，这等等全息模拟的呈现方式，比起电视转播的这种镜头方式，不知道要完整多少。宋晓上一站也根本没去过叶修君莫笑的刷新点，但是比赛外的现场所有人却都可以从全息模拟中清楚看到君莫笑的刷新以及一路走来的地形。图当然不是蓝雨战队太熟悉的，但是玉文州这等战术高手却可以在这丁点时间里找到这图中的很多战术制造点，这些点可防备可利用，蓝雨接下来要上场的选手都可以思考如何运用这些点。卢汉文拿到了玉文州的某种建议也说不定， 看看他会怎么做吧。 潘林顿时兴奋期待起来，结果就在这时君莫笑突然变相，因为迂回君莫笑还没有达到地图正中，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向左一转，改向地图中路插去。 这是 潘林叫着，一时间却分辨不出君莫笑的意图。李一博也在飞快扫视君莫笑接下来移动方向的选择，看来看去这都好像是要冲出右翼，直接和刘云在地图正中相遇的节奏。 不会吧，这个叶修的主视角， 李一博叫道。画面立即切换，主视角中的场景飞快变换着，君莫笑的移动速度很快，很熟悉的在地图中穿梭着，而和他相隔不远的地方，卢汉文的刘云正沿着正中大道一路向南。滑铲，君莫笑突然施展出这个技能，不是攻击，只是以这么一个超低位的移动，从一颗横倒在地表上下方露出些许空档的粗大树根下穿过，从树根上跳过或者一旁绕过当然也是可以的，但叶修选择了使用这么一个技能，这当然不是为了玩帅。君莫笑和刘云已经近在咫尺，所有人都觉得两人马上就要互相看到对方了，但是一记滑铲，君莫笑一下子变成贴地移动。导播这一次的反应特别快，嗖嗖切出两个视角共同呈现在画面上，君莫笑在贴地移动，而卢汉文的视角内空无一人，藏住了。所有人惊叹着，而后就见滑铲后的君莫笑顺势一个翻滚，依然没有站起来，恰到好处地蹲在一簇灌木丛后边。卢汉文的视角内依然一片平静，叶修的君莫笑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滑动到了他的附近。没有时间回味惊叹这一切了，卢汉文的刘云急速冲过，从君莫笑埋伏着的那个灌木丛哒哒的脚步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更别论叶修了。就在刘云一步刚刚踏过那簇灌木，君莫笑立即跳起，没沾那灌木分毫，君莫笑直接从那上飞身而过，为的只是继续不发出丁点声音。千机伞在此时已经探出，早已经是变化好的毛形态，龙牙就这样背身袭向了刘云。咻啪， 两个声音同时发出，系统赋予龙牙技能的音效，那是玩家靠操作无法完全让其消失的。但是君莫笑做出的这一记龙牙音效正传出时，却正搭在了刘云脚步落地出声的那一瞬间。是巧合还是操作，来不及分析了，这混搭在一起的两声音量不相上下，谁也别想将其掩盖。但是因为脚步声的混扰，感觉有意的卢汉文反应到底还是稍稍慢了半拍。噗，这一声清晰无比，刘云后心被君莫笑刺中，龙牙攻击僵直效果，接下来的连击自不必说，背身连打，刘云的生命飞速下滑。君莫笑的攻击力肯定是提高了的，李一博总算没白研究，虽然拿不出确切数据，但总算是很有自信地说出了这话。潘黎没接茬，这话李一博上一场的时候说过了，现在又重复一遍有啥意思？装备都整出80级了，攻击力不提高那才是怪事，能来点干货吗？ 卢汉文现在很被动， 想不到叶修竟然是这样的举动，这是吃准了卢汉文的意图做出的伏击打算吗？ 此时双方已经开打，无法再切换画面去分析之前叶修那一系列的举动了。 不会又一波死吧？ 这才刚刚开始连击，潘林就已经担忧上了。卢汉文虽然两次入选全明星，看起来比宋晓高端多了，但要说驾驭大场面的比赛，这个职业生涯两年的少年还是无法和有关键先生之称的宋晓相比的。就连宋晓在正面对抗的情况下都被叶修压制得那么惨烈，现在的卢汉文竟然是被背身偷袭，想扭转局面恐怕更艰难了吧。转眼间刘云的生命就已经去了15%，背身攻击时的伤害加成是非常可观的，高达20%。刺客由于转职技能暗杀艺术的加成更将高至40%。很遗憾，转职和觉醒这两个阶段性的技能是无法通过技能卷轴随便往武器上打造的。 希望卢汉文可以稳住，冷静地寻找机会。 好快，这是亲历战局的卢汉文此时的印象。从第一记龙牙攻击开始到现在，转眼就去了自己15%的生命。散人因为没有职业精通还有护甲精通等等，很多属性无法和正职相比，再加上技能低阶输出不足，一直是大家认为客观存在的问题。可是现在刘云的生命转眼就没了15%，输出不足，速度来补啊。卢汉文可以感受到技能是多么紧密地落到自己身上，他也不知道这散人的攻击怎么就可以这么快的，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收招出招，千机伞直接挂在刘云身上变变变的。卢汉文看不到，他在努力，可是叶修比他经验更加老道地调整着位置，不断地将君莫笑摆到他的正身后，不是遮影布，却也是和遮影布差不多的原理了。不过这样的话倒是真不用为了眼花而烦恼了。积极乐观的少年这种时候了却还是能想到好的地方，哪怕这个好的地方在此时明明已经没什么价值了，但却还是让他欣慰了一把。再然后就是想办法打破这局面了。卢汉文没有多不慌不忙，也没有多冷静从容，他只是有勇气，有勇气尝试，一次又一次失败后挠挠头再来。砰砰砰，刘云其实一直也有出剑的，只不过有些攻击在高水准的眼光看来挺没水准的，看着像是已经慌乱的没了章法，信手乱来，企图蒙出一个结果。 这么乱来恐怕没办法解决叶修吧，李一博说。 加油，很多人都在为此时的卢汉文鼓劲儿，尤其是蓝宇的支持者们。虽然看起来有些胡来，但是要说没章法却未必。至少卢汉文一直没有将一样的方法使用两次，也就是说看似没章法其实是有思路的， 他是在尝试，因为他想不到什么十拿九稳的办法，所以只能赌任何一种他觉得有可能性的方法。一种不行，换一种，一种又不行，再换一种，再不行，继续换。 砰砰砰砰砰， 好章法的卢汉文不断挣扎着，剑光不断错乱地挥舞着。 好小子， 观看的黄少天赞叹着。宇文周笑了笑，没有说什么。眼光顶尖的他们都看得出来，卢汉文一直以来的方法虽然有不少是胡来一气，至今没有一个可以精准地破开局面，但是他这接连不断的勇敢尝试，一种又一种的办法，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虽然没能破开局面，却还是对叶修做出了或大或小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由着卢汉文接连不断的勇敢尝试慢慢积累，越积越大。叶修虽然在努力消化，但是黄少天和玉文州都看得出他终究是会化不开的。想保持君莫笑这样的攻势不间断，这本身就是非常困难，需要操作非常精准的事儿。卢汉文这些不起作用的小办法终将汇聚成一个整体，成为一个可以发生作用的大办法。